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二，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国庆期间各地做好便民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国庆假期各地传统文化演出精彩纷呈，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畅享美好假日，品味幸福生活； 国庆假期第五天，各地返程客流开始回升，公安交管部门采取措施保障旅客安全返程； 铁路部门全力做好京东明春电煤保供运输，银保监会印发通知，要求保障煤电、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进入正式报名阶段，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480万例。过去一周，美国平均日增死亡病例超过1800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为民服务上力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国庆期间，在举国欢庆的浓厚氛围中，各地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便民服务保障工作，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国庆假期，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为民服务车增加了为游客提供大到法制宣传、小到失物招领等多项服务，成为游客的暖心小港湾。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民警李春： 天安门广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来这里能够感受国好家好的这种喜悦，所以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期待落空。那作为这里的警察，就更应该从老百姓的实际角度出发，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江苏省常州市三井街道阜新社区的工作人员利用国庆假期走访慰问了辖区内的困难居民，同时组织多支志愿服务队伍为居民群众提供服务。社区党总支书记周耀清： 给我们的居民多提供一些服务，同时呢，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包括我们这个电信反诈，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要关注的，所以我们借此机会在小区里面开展相应的那个宣传活动。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徐团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卢毅这几天一直和同事们奔走在基层一线，帮助老百姓解决各类问题。他说， 国庆假期也是咱们疫情防控、疫苗接种、秋收秋种、乡村振兴等等一系列工作的一个交织叠加的关键期，它不能有一丝的松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坚守去换取老百姓们的幸福。 不少游客在这个十一黄金周将海南作为度假购物的目的地，在海口市民游客中心12345政府热线办公区域的 LED 大屏上实时滚动市民当前投诉和咨询的问题。工作人员陈金寸： 会有专门的小组进行跟进，及时有效的去解决游客市民的问题，争取第一时间的话解决了。 在上海，许多家长利用国庆假期带着孩子前往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纪念馆馆长薛峰说，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符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引导他们从小在心里树立红色理想。 国庆节正日子7点钟呢，还在我们的国旗广场举行了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我们还推出了系列的文创产品，还开设了我们的初心讲堂，在现场通过丰富的方式阐述伟大建党精神，做好红色资源的传承。 面对即将来临的冬宫大考，位于河南省濮阳市的中国石化首座地下储气库中原油田文九六储气库正加班加点，为今冬明春华北地区天然气保供增添底气。文九六储气库项目部技术组组长李斌： 十一国庆期间，储气库双机注气，通过优化开井制度，加强注采站与井场工艺设备保养，加强高压注气压缩机组日常运行状态监测，严格执行三级烟路制度，为冬季采暖供气提供有力保障。

展览负责人、浙江省美术特级教师朱国华说，孩子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 现在我们看到孩子笔下的对党的热爱是非常真实，是非常感人。在他们的那份质朴和天真当中，我们相信能够把对党的热爱这颗种子慢慢地养成一份深厚的一份感情。 在绍兴新昌县未来科技馆里，飞行模拟舱、人工智能的黑科技，通过激光投影的浩瀚星海等，将科技与文化体验融为一体。 现在都用手触摸到了，这种沉浸式的教育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各地返程客流开始回升，公安交管部门采取措施保障旅客安全返程。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今天上午，在 G25 长深高速长兴北上主线的位置，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车辆通行还比较平稳。通过计时器测算，一分钟从长兴前往杭州方向的车辆大概是40辆左右。高速交警介绍，从5号下午开始，返程的车辆会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增加。湖州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警支队三大队民警林荣海介绍， 按照网上经验统计，那么5号、6号、7号 G25 的杭州方向以及 G50 的上海方向，它车辆会出现回增，那么预计会出现在4万、5万，在6号、7号流量会达到顶峰，基本上流量在7万以及8万左右。 同时，交管部门预计6号起，环京津周边高速进京车辆会明显增多，预计从当天7点到19点，客流都会在高位运行。22点后，流量逐渐下降，趋于平稳。河北高速交警总队宣传科杨洪亮提醒，由于连续几日的降雨，给高速出行造成很大不便，路面摩擦系数低，能见度差，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一定注意行车安全。 节日期间呢，我们启动了路警保联动机制，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当事人快清快撤事故现场。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0月5号至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雷暴天气，将对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出行前要提前了解沿途天气和路况，规划好出行时间和线路，遇到雨雾天气要做好降速、控距、亮尾，防止发生追尾、侧翻等交通事故。 本台消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表示，连日来，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铁路煤炭运输骨干作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保供运输工作，努力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运输保障。一是全力保障电厂存煤7天以上，发挥全国铁路一盘棋一张网优势，加强统一协调和调度指挥，对电厂已落实煤源并提出保供运输需求的全力予以保障。目前全国363家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平均可耗天数保持在14.4天。二是加大东北地区电煤装车力度，针对东北部分地区已开始供暖的实际，将到达东北地区的煤炭运输列为保供重点，进一步加大装车组织力度。三是提前启动冬季发电供暖用煤保供工作，加强向太原、呼和浩特、西安、乌鲁木齐等煤炭主产区铁路局集团公司输送装运煤炭的空车，优先装运发电供暖用煤，做到应装尽装。对地方政府电力企业提出的应急保供需求，启动电煤应急保供机制，进行重点保供运输，提高保供运输效率。 为维护煤电行业和商品市场正常秩序，助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严防利用银行保险资金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银保监会日前印发通知，指导银行保险机构千方百计加大对保供稳价支持力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通知强调，要保障煤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要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全力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金融服务工作，满足能源电力供应合理资金需求，积极支持煤炭主产区和重点煤炭企业增加电煤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严禁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煤电、煤炭等企业和项目违规抽贷断贷。 银保监会表示，将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对机构自查不认真、没有主动报告和性质恶劣的行为，依法采取监管措施，及时启动行政处罚程序，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起正式进入报名阶段，每天9点到22点，考生可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正式报名。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10月5号至25号，考生可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正式报名。报名时间为每天的9点至22点，建议考生尽量避开网报开始阶段的高峰期。据了解，每年研究生考试正式报名前，研招网会开通预报名。预报名的目的，一方面是帮助考生了解报名流程，另一方面则是缓解集中报名造成的网络访问高峰。两个阶段填写的信息均有效。已在预报名阶段填写报名信息、生成报名号并成功交费的考生，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报名。同时，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在8月份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38金32银18铜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次席。9月，中国运动员又再次给全国人民奉献了一届精彩纷呈的全运会。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冠军巩立姣就是这些优秀运动员当中的代表。4次参加奥运会，终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巩立姣还想再战巴黎奥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一掷定乾坤，奥运老将再约巴黎。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朱宏元报道。 巩立姣预备滑出手，巩立姣拿到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金牌。 2021年8月1号上午，在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决赛赛场上，巩立姣这位四度征战奥运会、今年32岁的老将终于如愿以偿。他以一记惊人的20米58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夺得了21年职业生涯的首枚奥运金牌。这是巩立姣在8月奥运赛场上留下的经典一吼，也是一句真情告白。他说，多等一年拿到这枚金牌，感触更为复杂。这枚金牌不仅体现了中国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更体现了国家强大保障下中国人的精气神。 今年主要是它有疫情嘛，我们不光是比的我们的运动成绩，更是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些抗疫的成果。因为就是我们中国人还能在疫情这么严峻情况下还能拿冠军的话，那肯定是证明我们中国的体育了吧，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各种实力吧。 精神以外，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也是科学训练的结果。拿巩立姣从事的田径大项举例，过去被称为运动之母的田径赛事产生的金牌最多，但却并非中国运动员的长项。偶尔有天才横空出世，但仍不能代表整个运动厚度的提升。东京奥运会，我们看到了中国田径的集体崛起。苏炳添100米9秒83，4x100米男子接力第四，刘诗颖一枪灌长虹，王征链球摘银，朱亚明3级跳摘银。在史上最难达标的奥运会上，田径项目多点开花，拿到了历届奥运会最多的参赛名额。这也说明了中国人已经拿到了打开田径科学训练大门的钥匙，正在一点点转动它。更多金灿灿的瞬间就在大门背后，中国田径未来可期。 来看一下巩立姣，滑步出手，状态不错。 东京归来，在9月20号的全运会赛场上，巩立姣第四次拿到了全运会铅球冠军。巩立姣说，他还想再坚持一届奥运会，也许在巴黎，我们还能看到巩立姣一掷定乾坤。 毕竟下届奥运会就3年时间了，以我现在这个运动表现、运动状态来说的话，我肯定还会去坚守我这个。继续把我们铅球再上一个等级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大道行天下。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3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3,852,265例，死亡70,3,285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综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统计数据，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平均日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依然超过1800例，继续维持高位。平均日增确诊病例107,312例，已经降至近两个月来的新低，但依然全球居首。俄罗斯当前的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连续3天超过2.5万例，全俄85个联邦主体当中67个都出现了确诊率上升的势头，其中有12个州的确诊率增长超过20%。目前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已经取消了大型集体活动。英国疫情近来有所缓解，当地时间4号，英国政府宣布从当天凌晨4点开始，英国开始实施新的入境规定，已经接种了2针英国认可范围内的新冠疫苗并且未到过红色名单地区的旅客，自新规定生效起，只需要在抵达英格兰后的第二天进行检测即可，无需再进行居家隔离10天，也不必进行第8天的新冠检测。不过这个政策目前只适用于入境英格兰地区。而随着疫情不断趋缓，印度各地学校纷纷复课。4号起，印度金融中心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中高年级学生正式返校上课。学校方面表示，为了避免人员大量聚集，目前要求学生分单双日到校上课。 我们正面临一个艰难的开始。作为权宜之计，我们目前每天只让1半学生到校，希望可以兼顾教学与防疫。 另据报道，欧洲药品管理局4号宣布支持18岁及以上人群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加强针，同时建议免疫系统受损人群在完成2剂疫苗接种至少28天后再接种1剂辉瑞或莫德纳疫苗加强针。 其他国际消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运营公司4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当天开始为北溪二第一条支线注气，目前第二条支线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进行中。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项目管道由2条支线组成，设计年输气能力约为550亿立方米，可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4号宣布继续按照原计划提高11月原油产量，这让部分期待主要产油国进一步增加原油供应量的市场人士感到失望，刺激油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升至近7年来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位于近3年来高点。 阿富汗塔利班一名发言人4号证实，塔利班人员3号夜间在首都喀布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据点发起清剿行动，将该据点彻底捣毁，并击毙藏身其中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海岸近日发生严重的原油泄漏事故，附近大约35平方公里的海面和部分海滩被污染。初步调查显示，这次泄漏可能是由于输油管道老化引起的。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佟林、王远，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Yeah.